我们来看看思索的规则，检测到了思索，我们要对思索进行规则。那么解除思索承诺的方法是回轨一个或者是多个事物。那么在选择回轨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考虑以下情况。首先是我们要选择那些是回轨代价最小的事物作为牺牲者。那么我们考虑的条件有哪些呢？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事物已经计算了多久，已经使用了多少数据项，完成这个事物它还需要多少数据项，回轨这个事物竟牵扯到其他多少事物等等。第二步我们是要决定将这个事物回轨多远，是彻底回轨即终止事物而后重启，还是部分回轨呢？也就是说只回轨到可以解除思索时候就可以。第三，我们要避免恶，我们要避免同一事物总是作为回轨代价最小的事物而被选中。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呢，就是在代价的因素中我们包含回轨的次数，比如说一个事物最多回轨三次，那我们就不再回轨它，这时候我们就要选别的事物作为我们要解除思索的回轨的对象，这就避免恶性现象的发生。